OK， 8点钟了，我们开始今天的查经。我们先一起祷告，可以听到我声音。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晚上查经，也求你，穿过我们这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求你教我们善用这段时间，也求你教我们检视你的真道，让这真道能够植入我们的心中。不只植入我们的心中，也叫它能够发挥它的效用，能够结出果实。从我们检视、我们思想、我们看这段话语开始，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OK， 今天是从第雅各书第1章16节开始，16节到27节，我们还是注意雅各书是有许多行为的教导，所谓新约的箴言。但我们看这本书的立场，并不是纯粹就是它是道德伦理行为教导，而是我们应该更退一步，这是雅各书有一个基本的认知，有一个基本的设立，就是这是对基督徒的，对基督徒的教导。基督徒应该活出该有的生命的样式。也就是说，雅各书有一个，我觉得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比较少的，少有人注意的。就是他已经预设我们被赐予一个新的身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不是出于人天性的，不是人的个性，也不是靠着人的努力得来的。所以基本上我们被赐予这个身份，从上而赐下的恩典，有这样子恩典的人应该活出什么样的生命样式，大概是这样。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今天的这个段落，我们可以一次很明显的看到，就是这些的教导，这些外在的作为，人应该怎么样，你的口舌应该怎么样，都是基于有一种内在的原则，其实就是符合雅各的哥哥他的教导，就是人口中所说出来，人所行出来的，都是必须从内心所发出来的。人的外在的行为，人的言行举止，其实反映他内在的或他真实的身份。善人的善由里面的善发出来，恶人的恶由里面的恶发出来，等等。OK， 好，那我们就看16到18节。有谁先帮我们念？我们用的是和修本的版本。和修本跟和合本其实在雅各书的翻译是我觉得出入还有的时候还蛮大的，所以请谁帮我们念16到18节。 我来念雅各书1章16到18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被欺骗了，各样美善的恩泽和各样完美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生了我们，使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成为出熟的果子。 OK， 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被欺骗了。这个欺骗是在讲什么呢？上面在讲说上帝不试探人，我们经历试探的时候要坚忍下来，但是上帝会试炼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欺骗首要是讲说，不要在经历试探的时候或经历试炼的时候，你们知道希腊文是同一个字，不要看错上帝的用意，也不要以为上帝是出于恶意。 OK， 上帝是创造万物都甚好的上帝。最先其实 其实这个欺骗我们应该想到，我觉得雅各的用意是要收这封信的人想到最先在园子里面的试探，魔鬼的试探，魔鬼对亚当和夏娃的试探，就是上帝到底是不是一位好上帝。你们还记得那个我们说上帝给亚当夏娃的第一个第一个诫命，第一个很明确的诫命，就是所有树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不能吃， right？ 言下之意就是他应该要伸手伸出那生命树的果子。我们会说这个诫命是一个 probationary， 一个测试的诫命。所以你说是就此来说，这个诫命是否显示上帝试探亚当吗？或试炼亚当吗？有这个意思，但是上帝试炼亚当的意思是要亚当成功，以得着上帝创造他，要他得着最终的生命的结局，就是永远的福了。但是他没有得到，但是亚当不应该以为说上帝不让他吃那棵树的果子用意是坏的，这个是为了要测试他，测试他的目的是要他成功，忍耐成功，然后达到成功的结局。所以同样的，在这里我们之前所提到，我们会经历试炼，上帝会试炼我们，我们在世上也会经过各样的试探，但是经过各样的试探的时候，不要骗了，不要以为上帝怎么能够这样对待我，上帝一定是不是好上帝，上帝一定是要我失败等等，不要被欺骗了。各样美善的恩泽，和何修本的翻译恩泽，各样完美的赏赐都是从上面来的。简单的翻译，凡从上面来的都是美善和完美的。那个希腊文很简单，只要是美善的，只要是完美的，都是从上面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前面这一句，首要它会唤起读者们的在伊甸园里面的那个试炼，因为读者们会想起来，当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上帝说都是好的，而且是甚好的，从上帝来的没有什么不好的。OK， 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众光之父当然是指造物主上帝，这样的用词回应旧约里面许多这样子的用词来形容上帝。你们的教材里面有你们的教材里面有约翰一书，约翰也用同样的用词来形容上帝，他说上帝就是光，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right? 约翰一书一章五节。是从众光之父，显然就是指上帝。所有的好的东西，只要是好的，只要是完美的东西，都是从上面，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而且这一位上帝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何修本的翻译，何文本好像也是翻译类似的。既然它是光，它里面没有影子，全然没有影子。这个影子在这里表示的就是可能有一些改变。这里我们也可以借此思想，就是上帝如果上帝是完美的，他就不可能有所改变。为什么？其实这是当神学家在讨论上帝属性的时候时常会提到的一个上帝的不可改变，不会改变， immutability， 不改变性，是他的 perfection， 是他的一个完美。我问你们，就人来说，如果一个人，你说这个人他就是不会改变了，高丹他就是这个样子，没用了啦，跟他讲没用，他就是不会改变，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是好事还是坏事？ 坏事 啊，什么是坏事吗？像 OK 好，对，通常我们说人不会改变是坏事，因为人要能够，就连我这么完美的人都需要能够改变，能够学习，能够有所改进， right？ 但是对上帝来说，如果上帝有所改变，这代表什么呢？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否认上帝，尤其是现代的基督徒， 或现代神学家否定上帝的不、immutability 不变性，他们说不变的上帝就像一颗石头，怎么能够与人互动呢？我们不要这样子的上帝，而且圣经上帝好像不是这样子的上帝。但是正统的神学会说 no， 而且圣经他自己讲，因为耶和华我不改变，所以你们以色列犹太人才得救。但是我只是就是借此思想一下，为什么上帝不改变对我们来说是好的？这个不改变他才是他的完美 perfection， 为什么会这样讲？ 如果会改变代表他有成长的空间，那既然是完美，怎么会还要发展？ Yeah， 这是一个很重要 very key， very， 就是我们人会说，如果 你可以改变，就表示你有成长的空间，你可以从坏的变成不好的。但是如果上帝是完美的话，然后你要说他要改变，就表示他不是这么的完美，他有一个 potency 或者 potentiality 或者潜力，可能可以变成更好的，当然你不希望它变成更坏的，你听懂我意思吗？如果它可以改变从完美变成不完美的，这也表示它有一种潜力是可以变成不是上帝，因为上帝定义就是完美。因此you don't really want， 你其实不要的是一位不要一位可以改变的上帝。虽然这听起来好像比较辅救人，好像比较合乎人情，但是你要的是一位全然完美，他已经完美到一个程度，他全知全能，全智慧，以至于他根本没有可以改变的空间。OK， 全爱，好，这样子的上帝，去按照他的旨意生了我们。如果可以改变的上帝，他也可以改变他的旨意不生我们，或生了我们然后否认我们，是除去我们他儿女的名分。这里讲的生很显然不是讲说创造， right？ 这里讲的生是重生，因为用真理生出来的显然并不是所有他所创造的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以弗所书的用词，但是在时空之中，他在永恒中按照他的自由，按照他的定义，按照他的恩典，按照他的爱所拣选的人，他必须在时空之中具体的重生。怎么重生？用真理的道。真理的道何修本是比较符合原文，真理的道其实你可以翻译真理的话语，这个用词希腊文两个字 logo aletheos， 在新约其实蛮多其他地方出现，在你们的教义里面有，教材里面有，约翰一书，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和一章二十三节，尤其是一章二十三节，我来念。彼得说，彼得对他的写信的对象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会朽坏的种子，而是由于不会朽坏的种子。这种子是什么？永远长活的道。 OK， 种子很有意思，因为之后雅各也有同样的概念，这个真道是植入或者栽入你们心里面的，像种子一样，而且是应该要结出果子的。OK， 按照他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有别于不是真道生出来的人，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事，而是全然是按照他的旨意，而且他不变的旨意。 OK， 真理的道，你们的教材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经文，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在其他的经文就很明显，这真理的道其实不外乎就是福音。在其他的地方有就是真理的话，我觉得这个 key， 和合本好像是翻译成真道，对不对？看一下， 用真道，真道比较难看得出来，真理的道稍微更接近一点，但是 logo aletheos 其实希腊文就是真理的话语，在何修本的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是这样子翻译的。为什么我提到这一点？因为这个跟我们开始的时候提到说，这边有许多的教导，包括对舌头的教导、对口舌的教导，是基于一种，雅各已经预设，就是基于一种赐予我们的身份，或者植入在我们内心的一种新的生命的原则。而这新的生命原则在这里已经看到是由真理的话语，我们是由这个真理的话语重生的，被赐予一个新的生命 ，right？ 然后等一下会讲到那个口舌讲话的，很多人包括许多的注释书的作者会说，雅各的好像他的思维有点想到什么就讲什么，我们似乎看不出来为什么他在这边讲这个，忽然一下又讲到口舌，而且他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又会讲到口舌。也许他是个人，他很在乎一个人如何讲话，讲话的技巧，讲话如何不得罪人。但是我觉得被许多人忽略的，我们也比较难忽略的，因为口舌最直接反映一个人的身份，这个身份是由植入的真道所重生的，植入的话语。所以上帝的真道、真话语、真实的话语、真理的话语植入在我们心中，因此我觉得雅各按照他的思想，就是所以我们嘴巴里说出来的，就像他的哥哥所说的，哥哥耶稣所说的，说出了话语应该符合植入在我们内心的话语。 Anyway OK 好，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刚刚提到的，保罗鼓励提摩太，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做一个经得起考验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讲解真道。和合本是这样，可是何修本的翻译是真理的话，同一个希腊字，同一个希腊字，两个字的用词，话 OK。 这样子他这个用真道生了我们，使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成为出手的果子，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讲说这个生出了我们，在这里他用的是生出，并不是重生，但是他显然是在讲一个不是我们从母腹中生出来的这个生，是另外一个生命，就是靠着圣灵、靠着真道重生的这个重生。因为显然的，这样重生的人是在万物中所有受造的人之中是出熟的果子，是身份有别的，成为最好的。出熟的果子，我们应该很熟悉这个概念，就是在所有之中最好的 ，the most excellent， 最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思想，我们基督徒是否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们应该有可以，这是符合圣经的。在这边讲，我们是出熟的果子。如果出熟的是最好，在所有中，而且在万物中出熟的果子，那我们应该是最好的人，不是吗？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过分的谦卑，反而造成我们成圣上面的阻碍。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愿意承认你承受了什么样的身份，不是你自己成为最好的人，但是上帝把你造成，把你重生成为最好的人，那么你就应该活出这最好的人应该有的生命。OK， 好，关于同样的概念其实在保罗里面。所以就是我们一般的以为可能雅各和保罗有一点冲突，他们的神学可能有一点不一致，我们要试着融合。但是我觉得甚至他们的用词时常都非常的相似。譬如说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你们教材里面有，我来念一下。这个出熟的果子的概念保罗也使用，主所爱的弟兄啊，我们应该为你们感谢上帝，因为他拣选你们为出熟的果子。 是同样的概念，你们成为出手果子，不是因为你们本来就是所有世界上所有人之中是最好的、最佳的、这最棒的那些人，所以上帝拣选你们，反而是他拣选你们成为出手的果子。怎么样成为出手果子？你们因着信他的道，信真道，这里又出现蒙圣灵感化成圣，得到拯救。OK， 这是保罗写的，不是雅各，但是同样的概念。好，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前面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人可否需要觉知，好像刚刚你有特别讲到这个。 哦，人可否，我是不是有在教材里面问这个？ 对，就是有问，然后想说， 哦，是不是关于重生的时候，好，有谁可以回答？既然是上帝按照他的旨意重生了我们，那我们是否需要觉知？觉知重生。 我记得我之前在做的觉知是一个好像一个宣告，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像是在宣告一个誓言的概念。 嗯 ，OK， 我在这里其实主要强调或雅各很明显的是，我们成了重生的人，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是上帝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真道，之后会说把他的真道放入我们的心中，栽入在我们的心中，拯救了我们。但这表示是不是表示我们就是哦 ，OK， 很好啊，那我就重生了。但是这样重生的人也必然会有反应，其中一个就是要悔改和相信 ，right？那我们说悔改和相信，一般人说的觉知，我们教会没有这种呼召人觉知，但是我在这里说的觉知，也许不是那种很知识化的，就是我讲一个做一个觉知祷告。这边的觉知就是你自己是不是，既然上帝赐给你信心，你是否需要信？是的，你需要信。既然上帝赐给你悔改以至于得救的心，你是否要悔改？是的，你要悔改。也就是说，上帝赐给你这心智，你自己是否需要立志 ？Yes， 你需要。我在这边大概的要说的是，所以只是稍微提醒一下。我想我们的弟兄姐妹应该很有这个概念：上帝做工不表示人就不需要做工，反而是正因为上帝做工，所以我们才有基础，才有应许，才有能力做我们该做的事。所以上帝既然赐给你信心，你就信；上帝既然赐给你悔改的心，你就要悔改。对， 是这个意思。这样 解释 OK 吗？ 所以就是很像是回应，因为上帝给我们恩典，我们回应他，我们的觉知是在于我们的回应这样子。 Yeah， 可以说是回应或者反应这个你真的是领受了上帝恩典这个事实。你如果说上帝重生了我，可是你也不所谓觉知，我们就说你也不信，你也不悔改，但是上帝的道在我心中，我知道啊。但这你可能没有办法说服自己，你在教会生活之中根本没有人会认你为基督徒。好，还有其他人有想法吗？有问题吗？凤娟 OK 吗？千龙 OK 吗？好，谁帮我们念19-20节？ 好，我来读第19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明白，你们每一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实现上帝的意。 所以很多的或者传统的就是在这里会造成一些困惑，不太明白为什么雅各的思路似乎一转讲到听说动怒。但是如果我们看他的那个用词，你们是上帝是用真理的真实的真话语重生了我们。那既然如此的话， 你们应该要快快的听，为什么呢？快快的听就是殷勤的听，努力，很乐意的听。你们的耳朵应该要打开，心智应该敞开。Why？OK， 通常这一段就是讲说 ，OK， 雅各可能有一些特别的关于这个要如何 anger management 或者如何治理你的口舌，治理你的怒气。他在这边他可能特别在乎这一点，所以他就要教导信徒。但是我觉得这他是要教导信徒，但是我觉得似乎忽略了这封信我觉得一路的脉络下来。所以人为什么要快快的听？这边通常快快的听就是你要听人家讲什么，你不要太急着说话，你要先听懂对方。因为我们的问题是时常我们很想表达我们自己想说的，尤其夫妻之间好像两个人时常没有人要快快的听，但是很多人要快快的说，所以我们都会遇见这种状况。我们要听，我们要仔细听，听了再慢慢的说。是不是雅各在说这也许有这个概念，但是为什么人要快快的听？跟真理的道有关系，跟重生有关系。再回到保罗说我们重生，我们相信好了，是怎么相信？罗马书十章不是吗？听到而信到。OK， 我觉得雅各在这里是说的，你们的身份就是因为听到而信到，领受了那真理的道的人。上帝的旨意是要你们领受真理的道，但是他在时空中非常具体的叫人领受真理的道的方式，就是借着听。你们领受了真理的话语，你们重生了，所以你们应该这样子的人应该是先听再说的，不是那么急着说。OK， 然后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人的自义好了，并不实现上帝的义。神学家有些讨论，在雅各也有一些讨论，在罗马书里面更多的讨论就是到底是什么是上帝的义。但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思想，这边实现或者和本的翻译是成就上帝的义。什么是上帝的义？这里是不是讲说是上帝称人为义的义呢？我们的怒气，我们的想要表达自己，想要称自己为义好了，没有办法称自己为义，是指这个吗？还是指上帝他公义的本性？还是指人应该行出的义行是蒙上帝所悦纳的？可能有这个三大选项。我会认为我同意牧的看法。这边讲的就是你这样子，你的怒气出于你自己的怒气，或者你自己的奋发，你自己的积极为义好了，你自己很想要表达自己的义，这个不是上帝能够蒙上帝所悦纳的义行，因为这样子的话语，这样子的行动，如果只是出于自己，并不是出于你领受的植入在你里面的真理而发出来的义或发出来的善，大概是这个意思。 OK， 19-20节首要关乎，我觉得我们要更明白雅各在这里的教导。首要关乎回到他不是只是纯然教导，就是说你们要努力控制自己的嘴舌，你们要知道懂得说话的艺术，怎么样控制自己的怒气。更退一步是他说你们要想你们的身份，你们是因为听到话语而重生的人，因此你们口里说出来的应该是符合你们所领受的话语。 OK， 好，孟平 OK 吗？ 可以。 博瑞 OK 吗？ 可以。 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这一段。好，那我们继续看21到25节，可以吗？谁帮我们念一下？ 我念。21节，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污秽和累积的恶毒，要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但是你们要做行道的人，不要只做听道的人，自己欺骗自己。因为只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观看自己本来的面目，注视后就离开，立刻忘记自己的相貌如何。唯有查看那完美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遵守的，他不是听了就忘，而是切实行出来，这样的人在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 OK， 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污秽和累积的恶毒。这个所以当然是指着，既然你们是已经领受真理的道的人，已经上帝由上帝按照他自己的旨意重生的人，是世界上的出熟的果子，万物之中出熟的果子。你们这样的人当然应该要除去一切的污秽和累积的恶毒。然后下面一句，要存温柔心领受所栽种的道。这个道显然是指之前所讲真理的道，但是他在这边的用词，这个栽种是好像是植入心中的意思 ，implanted， 栽种的道。你们想起那栽种的道，会想起雅各的哥哥耶稣说的什么比喻？栽种这个字跟种有关系。 撒种 的比喻 ，Yeah，exactly。这段经文想撒种的比喻，因为我想雅各有想撒种的比喻，因为他听过他哥哥讲撒种的比喻。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上帝重生的道，能救你们灵魂道，这是同一个。上帝定义就是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的道，道成肉身的道，借着他的道拯救我们。而且他拯救我们的方法是将这个道借着我们的听道而扎入我们的心中，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原则。好了，这边的用词，你们要除去一切污秽和累积的恶毒。除去这个字在其他地方，在新约的经文里面多次出现，可以翻译成脱下，可以翻译成弃绝、卸下或者放下。而且出现的时候，通常跟这里的概念是很相似的。很多次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出现，你们的教材里面有，我就念其中一两个。罗马书13章12节，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所以我们该除去、脱下、放下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器皿。 OK， 以弗所书4章25节，4章22节和25节，好了，我念22和25节。你们要脱去，同一个字，脱去从前的行为，脱去自我，脱去救我、老我，因为这救我是由私欲和迷惑所渐渐败坏的。 OK， 雅各也有用同样的，在1章15节，用同样我们上次看的同样用词。但是你们不再是这样的人，因为你们是已经借着真道而重生的人，因此你们要弃绝谎言，这是以弗所书4章25节，脱下谎言，同一个字。每个人要与灵舍说实在，说诚实话，因为我们互为肢体。尤其那这一段刚好又关乎基督徒是基督的肢体这个概念。但 OK，所以基督徒的行事模式总是不断的脱下，不断的穿上，不断的脱下，不断的穿上。在这里我们可以问，之前如上 如果上帝是借着他的旨意用真道重生了我们，这似乎是一次性所发生的事。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但是在这里，你们信是因为听到了福音，然后你信耶稣。但是在这里，雅各他说，你们要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救你们灵魂的道。似乎是一直在常态性的，常态性的要你们要存着温柔的心，你们要总是领受这个栽种入你们心中的道，就是能够拯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在此我们也许可以再用另外一个概念，我们熟悉的概念，基督徒是否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也不是 right？ 如果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是上帝一次拯救了我们，一次用按照他旨意用真道重生了我们，那我们就拿到进天堂的票，那我们其实再怎么样反正都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做什么事不做什么事，我们是否真的致死罪是否努力的成圣也无所谓，因为上帝已经按照他的旨意，而且他旨意是不会改变，拯救了我们。如果你有这么想，也许你没有一次得救。但是一次得救，就是上帝按照他永恒不变的旨意重生了你的人，你也必然会，保罗用词什么？战战兢兢做得救的功夫 ，right， 这个是很真实。我们因为听到而信到，但是我们会不会说我们听过了，所以我不用再听了？上帝很明显，他要拯救我们，拯救到底的方式是要我们存着温柔的心，能够领受他的话语。Right， 能够领受他的话语，是这借着他的话语宣讲，借着我们读他的话语，借着我们彼此教导他的话语，存着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这个道是能够拯救我们灵魂的。 OK， 但是你们要做行道人，不要只是做听道的人。OK，这里的听到显然等同就是之前所提到，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听到就是领受所栽种的道。 OK， 领受所栽种的道的人，你们听到道的人一定要行出来，不是吗？ OK， 保罗的教导几乎一模一样，几乎是很类似的字，在罗马书二章十三节，他在罗马书二章十三节他说，原来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听上帝话语的为义，而是行律法行上帝话语的才是义人，才是称为义的。 OK，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为什么。 OK， 我先问，为什么听道人要行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为什么雅各在这里特别讲说听到的人要行道？ 因为这样子才代表你真的有领受到真道。他会自己内化成你的行为，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听然后有行为出来，我觉得那就已经内化成你的表行为准则了。他就成为你的内心，你刻在你的心板上。 OK， 有其他人有想法吗？吴大哥、秀燕姐，你们 OK 吗？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听到的人为什么一定要行道？ 因为那是上帝的旨意啊，你们要向你们的天父完全。 Okay. 有没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信了，可是我就好好的做我自己，我不一定要什么行为上的表现，你们也不应该，也没有人可以真的对我有什么要求，行为上的表现，那是我自己的事。我知道我信的是什么，我很确定。其实，在这里就是还是回到原来的，就是那个行道，其实就是一个身份的反映身份。所以接下来这个跟那个镜子就有关系了。我记得我在弘恩堂的时候有讲过这一段的经文，那时候我有提到说，当时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就是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人。没有一个人曾经像我们这样可以那么清楚的看自己的面貌。这里雅各说的镜子，他们最好的镜子是用铜做的镜子，他们没有像我们现在这种用玻璃和水银，我不知道，就是做出来可以完全反映一个影像的镜子。他们镜子是用铜，一片铜，然后把它尽量把它打抛打光。所以这样子的镜子再怎么样好，你可以想象它反映的并不是非常的真实。所以当时的人当然也没有摄影机，没有照相机，没有任何的器材可以让他们直接就是好像我们这样那么真实看到自己的面貌。但那不是重点，雅各在这里的重点就是说，人看着镜子本来面目或天生就有的面目。所以雅各在这里是说，是人是可以，就是说人可以认知，就是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他在24节说，这样的人他看了以后，他知道自己是怎么样身份，离开了忘记自己的相貌如何，就是忘记自己的身份。这样子就是听到而不行道的人。这样子的人就是他已经领受了福音，他或者用我们甚至可以说用希伯来书第六章里面所讲，他尝过那真道的美味 ，OK， 但是那个植入在他心中的那个真道那个种子，到最后没有结出果子，果子就是那个种子应该发出的果效，发出的行为，生命上的改变。好了，你要这么说。OK， 这样子的人他根本不明白自己有什么样的身份，这样子的人非常的危险，要不然他真的就是没有这个身份，要不然他就是在自欺欺人。OK， 你们的教材里面有一段是讲说，这个原则就是生命的泉源是由生命的果效，生命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来的。Right？ 那箴言第四章的经文，我们主他的概念也是一样，善人的善是从他心里发出来，恶人的恶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改革中的老一点的改革中的或者老一点的基督教的人论现在已经不这么流行，会区分一个人的习性和一个人的行为 habit 或 habitus 或 act 或 actus， 认知一个人的外在的行为，这个行为可能是包括他心里的思想，可能是包括他口里所发出的话或采取的行动等等，必然是基于有一个内在的原则或内在的 font 或内在的 foundation 基础，这个基础通常就是习性或者一个内在的 principium 一个原则，而这个原则如果你是重生的基督徒，是上帝所赐给你的一个，你可以说是新的生命，或在这里所讲真道的真理的道等等，上帝给你一个新的生命， 你有这个新的生命的原则，这个基础，一个新人好了，你就应该要活出新人，也必然会活出新人。每个人活出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很明显，有些人不见得，但一定会有。因为你有一个 habitus， 你有一个新的习性好了，生活习性 ，OK。这个区分，我觉得我们之前有提到，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审视很多基督徒生命中会遇到的问题。但是在这里，我觉得雅各，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去思考雅各在这里所讲的行道、听道之间的关系，或许可以厘清，他在这边不是只是讲说你们就是要行出来，你们就是要做好事，因为你们听到好的教训了，你们不能浪费这些好的真理的教训，而是说追溯到更基础的一个概念，就是你们既然是这样子的人，你们当然应该活出这样子的生命。OK， so 接下来他说，我有查看那完全使人自由的律法。完美使人自由的律法，完美的律法这个概念当然是雅各我们也应该非常熟悉的概念，在尤其在诗篇里面时常提到，诗篇第十九篇那个使人全备的律法 right？ 但是使人自由的律法这个概念，律法是使人自由的吗？律法怎么样使人自由？ 行善的自由，因为之前我们只能够行恶，那有了新的生命原则才能够开始真的行善。 其他人有想法吗？郑杰有想法吗？律法我们通常会讲说律法是规范人的，为什么会叫人得自由？或使人 之前， 请说。 有提过，就是在律法的圈子当中，我们人就是自由的，因为就是他的旨意跟真理就是这么，就是这样叫我们可以行。那我们只要不超过这个律法，我们人就是自由的。 OK， 仁德还 OK 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花一点时间思想那个老一点的那种人论，就是改革中的人论或者经验神学的人论。你想律法，你就说你可以说是上帝的话语好了，上帝对人的旨意，这个怎么会使人得自由？因为你再回到自由的概念，我们通常觉得自由就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right？甚至我不知道我下课要做什么，但是如果我有真正的自由，是甚至我不知道我下课要做什么，我要能够做 ABCD， 这都是我的选项，这才叫真正的自由。但是这种所谓 libertarian 就是全然的毫无限制自由，从来就不是老一辈的神学家认知或者符合圣经里面所讲的自由。圣经里面所讲的自由总是人的自由总是不受于限制，不受于外力的压迫，但不表示不受于外力的压迫，不受于外力的强迫，或不受于外力的限制，不表示你的行动不总是基于某一个基础。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我们的行动不管你做什么，就算你不自觉的，总是限制于什么，不见得是限制于外来的因素，而是限制于你是谁。你们听懂我的意思了吗？现代人可能不喜欢这个概念，因为我觉得我可以超越自己，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我连我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都不知道，这才叫真正自由。那其实是有点自欺欺人。你们可以思考，也许你不需要接受，但是 我觉得这是符合圣经的对人的理解。人所做的每一件事，就是你认为，甚至你认为很冲动的事情，你认为甚至那种你不知道为什么会做的事情，这些事情是什么？这些事情都是基于你是谁，你心中的那个原则，你才会做这些事情。就算你很冲动，你大概理解这个概念吗？ OK，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使人自由的律法，如果上帝的律法或上帝的话语是植入我们心中的，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原则，一个种子在我们心里面，一个新的生命，那么上帝的律法当然是叫我们得自由的，因为它就是告诉我们如何行出之前讲上帝所喜悦的善行或者义行。因为我们所行出来的是，你要说遵循或规范于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我们有了这样子的新生命，新生命的原则，有真理的道在我们心里，因此我们行出来的必然被这个，你要说律法或上帝的话语或上帝的原则所规范，叫我们能够行出上帝所喜悦的事。要再用另外一个概念，之前我们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吗？我们还是能做许多的事，我们能够自由的犯罪，但是我们不能够做的就是自由的行义，自由的行上帝所喜悦的事。但是按照上帝旨意，借着他的真道重生的人则不一样，因为我们被赐予一个全然不同的生命的原则或动力。 OK， 可以，我们之前是全然无法，没有能力行出义，现在我们可以遵守上帝的律法或行上帝的义。 OK， 时常遵守他不是听了就忘了，乃是切实行出来，这样的人在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在这里时常遵守是一个字，就是坚忍的意思。如此坚忍，如此持守，如此坚持的人，这样子的人，他当然就是不是听了就忘，他是切实行出来，这样子的人当然就是蒙福的人。他是已经蒙福的人，也必然蒙福的人。 OK， 好，这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想法？以琳姐 OK 吗？ OK。 钟妮姐 OK 吗？ OK， 谢谢。 OK， 好，我们就看最后两节好了，26到27节，请帮我们念，谁帮我们念？ 好，我来念26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反欺骗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徒然的，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OK， 有人自以为虔诚，这边翻译虔诚也可以翻译成宗教。宗教，保罗用同一个字，他在使徒行传，他说他们若肯，就是人家控诉他说，他们若肯做见证，就知道我起初是按照我们教宗，法利赛人的宗教，我们教宗最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同一个字。所以顺便一问，基督教信仰是不是一个宗教？现在很流行的说法，我们不是一个宗教，是一种心态，是一种什么什么什么。 No，如果不是宗教你干嘛信？就是宗教，宗教就是你的信仰，信仰有其，不是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你的心态怎么样怎么样，而是上帝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规范你的新的生命，应该要活出新的生命的样式。敬虔，如果有人自以为是敬虔信教的人，有信仰的人，你可以这么说吧， OK， 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再回到他这，我认为雅各不是偶然的，就是他好像个人因素特别在意人要怎么 怎么样控制自己的口舌，而是这是关乎一个基督徒该有的，该有就是 基督徒该有的生命样式。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就像呸控制住嘛，之后他会用类似的用词，那个船的舵来形容人的舌头，在想人的内在的原则或基础或 habit 习性，控制你外在的话语或者行为，同样的概念。所以在这里有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认为雅各在这里的教导，对，我觉得对许多人，甚至对，其实对每一个人都是很有困难的。因为人要怎么控制住自己的舌头，人最不能控制，雅各自己也说，就是自己的舌头。要怎么样勒住？要靠意志力吗？要努力的闭口不说话吗？努力的学习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说或不说该说或不该说的话？哈，雅各单单是在讲这个吗？近前的人就是应该安静的时候保持安静，能够说得体话的时候就说得体的话，控制自己的舌头，只是这样子吗？我想他讲的更基础，就是就算你觉得你很会控制自己的舌头，在人面前尽量都不说话。有些，其实有些人他认为就是说，在雅各在这里讲控制自己舌头，就是我就不说话，通常不说话我也没有办法敞开我的心。但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如果在座的有这样，你自己问你自己，你努力在人面前就是不说话，免得得罪人，你回到家里，你的舌头你能控制得住吗？通常这样子的人在家里那个舌头是破浪而出的，像不受控制的一匹马。也许这是我自己的经验，但我相信这是许多人的经验，而且我知道是。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在这边想说，在这边讲说的控制住你的舌头，控制你的口，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等等，就是好像在人的面前或者在教会面前，在我就是不说话，我就是保持安静，我就是讲一些得体的话，可能有关这个，但绝对不是指这个 OK。 而是讲他在这边讲的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信教的人，你真的是有信仰的人，敬虔的人，那么你理当控制住自己的舌头，因为从里面心里面你有心里面有一个原则。如果真的是不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的人，就显示你到底有没有领受所赐给你的道，所听的道。OK， 所以如果是这样，不能够勒住自己舌头，反而欺骗自己的心，这个人的敬虔，这个人的信仰，这个人的宗教是徒然的，是空虚的，就像看了镜子中本来面目的，后来就忘了，没有用的。OK， 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犯这种不勒住舌头的罪。解决的方案是什么？就是回到信好。回到之前他有那个概念，我们不是一次领受真道，而是存着温柔的心不断的领受真道。你必须要有东西填满你的心，你的嘴巴冒出来的东西，你才可以讲出你该说的话，做你该做的事。 OK， 然后在这样的人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万光之父，我们的父面前是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清洁没有玷污的信仰。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你好奇为什么他在这边特别提到患难中孤儿寡妇，之后还会有这一类的 emphasis 这封信里面？因为我觉得很简单，因为他熟悉旧约，旧约的上帝就一次一次一次又一次说，我是孤儿寡妇的上帝，我是看顾孤儿寡妇的上帝，我是站在弱势的，在世界上贫穷人的，我是这样子上帝。 OK， 我是站在这些人是在世上没有可夸，他只能依靠我的，我是这样子的人的上帝。因此如果你的清洁没有玷污，你可以相较之前的那个用此一切的污秽和累积的恶毒，把它反过来，真正的信仰清洁没有玷污， 的虔诚就是什么？效法你。如果你的信仰是真实的，你的生命是上帝赐给你的，你真的是有上帝所重新造的上帝的形象，主的形象在你里面，有他的形象，你就应该效法他，是这样子，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而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直接翻译保守自己与世界 cosmo 与世界有别而无沾染。所以重生的人是上帝凭着真理而分别为圣的人，所以凭着真理拯救我们，凭着真理重生我们，凭着真理拯救我们，拯救到底。另外一个概念，凭着真理叫我们成圣，因为他是分将我们分别为圣。大祭司祷告，耶稣的概念，雅各有没有听到主的大祭司祷告 ？I don't know， 但显然他之后有，就算他没有当场听到，之后有人告诉他。同样的概念，我们的主在大祭司祷告，约翰福音实际上特别提到，这些人不属于世界，他们是我已经用真理将他们 sanctify 分别为圣，从世界中 consecrate 分别出来的人。雅各在这里同样的概念，与自己将世界分别出来而不受沾染的人，虽然在世界上面。所以真的敬虔，你可以说是有别于世界，这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跟世界有别，但是是效法上帝，不效法世界，效法上帝，这么讲，负面正面总是有。这也许就是之前一章第四节所说的忍耐发挥完全的功用，使你们又完全又完整一无所缺，这样子的人。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不要把雅各书变成就是一连串的道德教导，很道德教导是很好，可是到最后是很无力的。要想到这是他在教导我们，我们已经是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植入我们的生命中。既然真的是如此，那我们该如何活？吴大哥，秀燕姐 OK 吗？ 可以，谢谢。 OK， 谁今天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晚上的查经，所以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活出真信心，也帮助我们能够听到我们就行道，让我们能够谦卑的领受所栽种的道，在每一件事上活出基督的样式。也感谢你的不改变，好叫我们能够，我们所盼望的永远是那最好，永远是那不改变的。愿你的话进解我们的心，让我们所行的每一件事上都能够讨你的喜悦，都能够荣耀你。感谢你，也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所有人的休息，明天可以重新得力。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晚安 晚安。